个女人究竟为了什么会做这样牺牲？一个男人究竟犯了什么会让你如此心疼？我在人群中四处不停狂奔，只为了找回那一份真，一份不可能的真，和一次不可能的吻，和一个不可能的人。留住你一吻一寸，在我心中你是我的女人。留住你深情眼神，我情愿换个方式，请你做我的女人。既然不能好好跟我一生，要辜负青春。Oh baby， 我只求你记住一次永恒那一瞬回眸时分。像你这一个值得爱的女人，叫我怎不能为你心疼？有缘没有分，有梦也为何不成真？两颗心碰啊撞一声，留住你一吻一寸，在我心中你是我的女人。留住你深情眼神，我情愿换个方式，请你做我的女人。没有人愿把心爱的人让命已浮沉，深深与他热吻。男人不懂得区分，谁是一生的伴侣，才无心遗害女人。和是能与你再深深的依